Hello， 大家好啊！咁又系呢个新城寨新闻嘅时间啦，我 Edith 啊，今日系7月7号啊，系咪？7月7号，咁啊，辽宁号就嚟香港啦，咁有好多事情发生啦。呢个礼拜我就会分三节讲嘅，今日第一节咧就会讲咗香港发生嘅事情先啦，咁然后就即系最主要系讲林郑啦，林郑啱啱新科上任啦，然后呢个无线咧又无啦啦抽咗头条新闻，咁里边咧就有啲细节咧，同有啲嘢可以爆俾大家听，咁然后咧第二节咧就会讲一讲咧嗰个辽宁号同埋咧美国嘅航空母舰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别，系啦，呢一个估好多嘅嗰啲网台应该都冇乜讲过嘅，咁好有趣嘅，阵间我就可以即系嗱，你话佢辽宁号好渣又唔可以咁讲嘅，咁佢究竟系去到一个咩程度咧，可以点比较咧？咁我阵间会讲下。咁第三节就约我讲下呢个日本嘅政坛啦，同埋咧讲下而家 Uber 发生紧咩事啊？好，咁咧第一节嗱，今日咧就有啲问题。嗰個片嗰度咧，就因為啲即版權嘅問題咧，所以啲片咧就冇辦法即係播出嚟有聲咁樣咁播放，咁唯有咧就只可以縮細到一個角落，咁嗰度就可能要瞄咗條聲咁，咁唔緊要嘅，咁佢播緊嘅時候，我就會喺旁邊就做個解釋啦嚇咁。好，一開始咧講下林鄭先啦，咁講一講林鄭咧新科上任咧就有啲。即係佢就有叫做希望咧，佢好刻意地咧就帶一啲新氣象翻嚟嘅。咁其中一樣咧，佢做咗一個好即係好明顯嘅一個改變咧，就係佢第一次做呢個答問大會嘅時候咧，企嘅位置係唔同咗嘅。咁或者我哋睇一睇蘋果嘅一條片先啦，就係林鄭嘅呢一個係啦，企位上面有咗唔同咗啊嚇，系啦，咁嗰日咧，佢就任嘅第五日咧，就已經咧就出席呢個立法會嘅答問大會啦，系啦，咁佢咧。平時企嗰、那個，即係平時咧，如果梁振英嘅年代咧，梁振英咧就好中意企喺呢一個立法會主席咧，即係係啦嘅面前嘅。見唔見到啦？而家咧嗰條片咧就你見到啦，梁振英咧。就好中意咧，企喺咧立法會主席嘅面前嘅，咁啊，佢顯示咗嗰種咧，好似咧特首咧就係比較至高無上啊，仲係即係企喺立法會主席面前，即係佢個地位高過佢啦，超然過佢啦咁。咁但係今次林鄭咧一上任咧，你就可以見到佢咧，佢企嗰個位咧就唔再係企喺梁君彥嘅前面啦，而係反而企喺梁君彥嘅側跟。即係梁君彥嘅嗱，我哋睇嘅左邊咧咁，係啦，咁佢咧就想即係有一種咧叫做嗰個地位或者叫做平等少少嘅感覺俾人哋嘅見到啊，咁亦都係咧有啲人就會話啊，其實佢咧開始即係好努力咁做，營咗個形象咧就係咧佢好尊重立法會啦，係啦，亦都係會好即係同啲議員咧係有一種比較良好嘅關係，咁所以你見到咧今次泛民咧就即係叫做都幾歡迎佢嘅，或者唔好叫歡迎。至少有一種好基本的一種尊重會留翻低先啦。咁譬如話佢泛民嘅議員咧，就會會站立啦，係啦，會同佢即係答問題嘅時候咧，都唔係嗰啲咧惡言相向咁樣。係啦，咁啊。不過咧，長毛就有啲即係都佢都一貫嘅性格啦，咁佢都叫嗌下兩下口號啦。咁但係其實今次啲口號冇咁難聽嘅，以前係啊乜乜落台咁樣噶嘛。咁啊，佢今次長毛咧嗌咧就係話要呢個即係落實全民退保。咁其實你見到嗰個咁嘅即係層次同埋嗰個嚴重嘅程度就爭咗好遠嘅。你睇下，所以睇得到咧，梁振英幾唔乞人憎。所以其實啊，其實七月咧，大家都有種我覺得好似舒暢咗嘅感覺啊！哇，好似終於有一個好 Q 黑人憎嘅人走咗，即係你唔好話佢咩都好啊！佢就算而家係叫做國家領導人，咁佢至少同呢個香港嗰個關係就已經冇咁密切先啦。咁係啦，咁你見到佢啦，嗱嗱呢一幅相咧就係林鄭嚟嘅，林鄭就坐企喺而家你左手邊嗰個位置，係啦，咁就。林鄭咧就新科上任，第二樣嘢去做咧就係佢咧就揾咗一啲人咧幫佢搞個 Facebook 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 follow 佢定係 like 咗佢咁樣，咁佢個 Facebook 咧就好得意咁樣咧就冇咁乞人憎喎，唔知係啦，唔知點解喎，咁就好明顯啊！佢以前競選嘅時候咧講啲或者佢譬如影啲相咧，咪會無啦啦影個燒賣定係咩，咪即係佢啲又勾曬 follow 啊，即係嗰啲講啲 caption 又唔知道。 度讲乜啊，又会搵啲好做作嘅人同佢喺度拍，即系做戏，有啲学生咧喺佢隔篱啊，教佢用电脑啊，咁即系。好難頂㗎嘛，咁但係唔知點解佢呢就做咗呢個行政長官之後呢，佢可能搵咗一班新嘅人嚟做呢個 Facebook 呢，咁就冇咁乞人憎。咁究竟佢搵咩人呢，就係搵咗一班 IO 啦，即係搵咗一啲新聞專員啦，即係其實就係政府新聞處調過去呢個特首辦度做嘅一個人呢，就去做 Facebook。咁嗰個人又好得意，咁啱呢佢個名字都叫 Carrie 井㗎喎，係呀，咁就咁啊！呢個 carry 呢個即係新聞官嘅 carry 井咧，就寫啲嘢咧就合理啲啦，所以大家睇啊睇得舒服啲啦。咁所以其實佢啲 post 咧，而家啲 like 咧係多過啲嬲嬲啊！咁啊幾好嘅，呢個新氣象嚟嘅嚇。咁啊雖然我都係一個支持薯片嘅，咁但係即係去到呢一刻咧，而家我哋見到如果有個。有個人上去，或者其實可能 Carrie 即係呢個林鄭咧，佢都係經歷過呢個選舉嘅洗禮咧，個人都有少少唔同咗嘅，係啦。咁就佢揾咗班 IO 搞呢個 Facebook 咧，其實好明顯咧，就係落咗呢一個以前佢嗰啲競選辦人啲面啊。你揾一班新聞官，竟然搞得好過啲咁所謂競選辦嗰啲權貴啊，啲乜富二代啊嗰啲，搞得好咁多，即係嗰啲咁樣嘅所謂劉明偉啊，情何以堪咧？啊，劉明偉講到自己好似呢、這個。social media 專家噶嘛，即係佢成日走嚟走去咧，唔同嘅地方咧，就去同嗰啲建制派咧解釋點樣做 social media。佢嗰次好勁嘅，即係不過我真係我覺得好簡單啫。你而家人哋嗰啲新聞官，你揾個專業嘅人士去搞，搞得好過你幾多係啦。咁啊，林鄭都一開始就上任咧，就第一時間就宣布一樣嘢啦，就係啲教育嗰方面會投資咗50亿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三樣我哋可以留意嘅嘢係啦。咁佢搞呢個50亿裏邊咧，有啲咩係關你事？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现在读这个自知学位，或者你的仔女啊朋友的仔女读自知学位。如果你说什么为自知学位呢，就是说他不是副学士，而是一些私立的大学。或者是私立的學院，它是可以辦一些叫做學位的課程的，那那些呢就叫自資學院，那包括呢恒生管理學院啦，是啦，包括那些好像港專那些都是，它有即是它不是說哪一間學校呢，就即是哪一間院校就是代表它是自資學院的，而是那些院校裡面呢它搞的一些呢認受性的學位課程呢，那每個讀的人呢，即是每個讀的學生呢就可以拿30,000元的資助，是啦，其實挺好的。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咧，就我見到有啲評論咧，就話呢件事係唔好嘅。佢又覺得啊，因為呢啲自資學位咧，其實認受性都唔係好高啊。又話呢啲其實本身佢哋學費好高，即係佢個有個我見到玲咧，好似舉過一個例子咧，就話呢、這個明德學院啊。我唔記得係 ConU 搞嘅咧，好似唔知邊一間嘅，好似 ConU 搞嘅，咁就一個即係分支出嚟嘅一個叫做明德學院嘅嘢咧，佢咧就搞到啲學位好貴，係講緊好似80,000元一年咁樣嘅，至100,000元一年，其實好誇張。咁但係。咁佢就唔係主流嚟㗎，我就會話，因為咧其實呢個明德學院嗰個收生咧嗰、那個即係都係好低嘅，佢淨係唔知上年淨係收到20几个學生嘅啫。咁所以即係呢個就唔可以話你可以做一個指標，就話呢啲學院就全部收得好貴啦。因為譬如話舉個例，恒生管理學院咧，據我所知咧就第一年好似都係5-6万咁上下，即係可能係貴過平時一啲叫做 UGC 嗰啲自資院校咧，約莫貴10,000元到啦，咁10,000至20,000啦。係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俾咗30,000元啲資助嘅啲學生嘅話咧，其實咧係一件好事嚟。咁至少即係我唔知佢係講緊，即係佢如果話你4年之內可以俾到30,000元資助咧，咁其實佢拉翻雲咧就可能係只係貴一啲字，即係有 UGC 學位咧可能貴少少嘅啫。咁係啦，咁不過咧佢仲有講咗另外一樣嘢咧，又係好值得關注。咁就話呢一個政府咧打算咧有可能咧即係放風出嚟咧，就話佢對於副學士咧。是會有檢討的，是的，他檢討了檢討什麼呢，就說他呢現在副學士以前呢就覺得他是一個認受性的一個、就是、資格啦，但是現在慢慢所有很多人呢其實當副學士是一 個踏腳石，他即是很多我不知道有沒有子女或什麼呢，他們就會讀完副學士之後呢就會用來報一些自資院校啦，或者報 UGC 的學院啦，就希望作為一 個中間的跳板呢就去其他的大學讀的，結果就即是他現在政府知道慢慢 慢慢即係呢個副學士出嚟，如果畢業咧，就可能咧就嗰個應受性就低啲。於是咧就考慮緊可能係會取消呢個副學士，未定嘅。咁佢呢個楊潤雄咧，冇幾耐之前咧就已經放咗風講咗呢樣嘢出嚟。咁就所以咧，大家可以啊，仲有最後一樣嘢可以留意咧，就係呢個蔡若蓮啊。蔡若蓮咧就做呢個副局長啦，咁就啊有好多記者就問呢個林鄭係咪你嘅意思啦？咁林鄭梗係唔會同佢講話呢個唔係我嘅意思咁啦，係咪？咁不過咧，林鄭講到就話啊，其實幾千人聯署都唔係好多啫。咁如果有呢個反對聲音咧，就唔算好大啦。咁所以咧，記住咧就上呢、這個網咧，就去快啲聯署啦。加多幾個名字，如果你幾萬個名字去聯署反呢個蔡若蓮咧，諗下咁呢個林鄭就冇得話好少啦。咁好，第二樣咧可以講咧就係呢個無線嘅呢個抽調呢個頭條新聞。唉，其實我咧就本身咧。哎，有一條片好啊，唔該曬，係啊，咁就有一條片咧可以睇下。咁啊，你知道呢個無線咧就最近就發生咗一個風波啦，佢咧就本身咧就同呢、這個，即係佢咧喺六點嘅時間咧就係六月三十號六點嘅時間咧就應該要播頭條新聞嘅。咁但係咧佢就抽調咗一個頭條新聞咧就將佢調咗去十二點幾嗰時候播，咁就反而咧就將本身頭條新聞嗰段時段咧就播咗呢、這個習近平嘅講話。咁但係呢個講話咧其實就拉十五分鐘嘅啫。系啦，咁啊，結果十五分鐘完咗之後咧，佢咧就播咗啲蘇文峰啊，嗰啲咩風水命理啊嗰啲嘢咧，就嚟蝕時間，然後咧就繼續佢六點半咧就播呢個六點半新聞啦咁。咁於是頭條新聞咧，即係呢個 RTHK 咧，港台咧就表示非常不滿啦。佢用到一個好嚴重嘅 term 叫 awfully displeased， 係啦，咁就講話佢好不滿咧，無線有呢個決定嘅。咁就話意思，因為咧佢呢一段講話咧就唔係一個突發性嘅新聞，所以咧佢係唔應該咧咁樣無啦啦抽調咗佢，係啦，亦都係咧對於港台嚟講好唔公平嘅。咁然後無線咧就呢、這個。即係叫做一個回應咧，就唔知寫咗七百幾字嘅回應。嗰篇回應啊，好笑啊！佢就話佢講咗幾樣嘢。第一樣嘢咧就話啊，唔通你港台覺得頭條新聞咧會重要過呢個習近平嘅講話咩？係嘛？啊，第二樣嘢咧就話呢、這個咧習近平咧嘅講話咧就需要第一時間咧就俾呢個翡翠台嘅觀眾睇到嘅。咁因為咧呢個互動新聞台播完嗰個習近平嘅講話全文咧係唔夠嘅，係一定要喺翡翠台即時要播出嚟噶啦。咁所以咧要點解要咁做咧？就因為要照顧一啲叫做模擬電視嘅一啲即係嘅觀眾啊。咁模擬電視即係嗰啲咧，即係仲未有互動新聞台，即係仲未有八三、八四、八五台同埋 Feel TV。那些就叫模擬電視，即是那些 analog 啦，係啊。就第三樣嘢，佢反擊翻港台咧，就話：喂，港台你而家咧都有自己嘅電視頻道啦，你唔知已經有，即係你已經可以喺即係好多觀眾裏邊嗰啲屋企裏邊播噶啦喎。咁點解你仲要霸住我啲時間，我啲黃金嘅時間咧，去即係播你港台嗰啲節目咧？咁樣？咁啊，非常之無稽嘅啦！我可以講三樣嘢俾大家聽。咁呢樣三，我估咧唔係好多人可以講到。我講俾你聽。第一樣嘢就係無線講呢個係非常極之荒謬嘅嚇。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就係之前蘋果咧係有寫有一幅圖嘅，佢咧就係話咧。在這個頭條新聞播之前呢，其實是播另外一件事，那是一套日本的卡通片，那個卡通片叫做《靈裝戰士》。那其實那件事是什麼呢？那就是如果你問回行家呢，其實那天呢在這個即6月30號呢、這個習近平講話那天呢，咁就佢哋咧，因為習近平講話咧，咁佢哋啲官方咧就做到咧係好，即係好啲保安好嚴謹咧，所以啲傳媒咧係唔可以直播嘅。即係正常，如果有一個重要嘅人物咧去講嘢咧，通常啲你知互動新聞台又好 ，Now 又好，乜都好啦，其實會即時直播噶嘛。咁但係佢就唔俾你直播嘅。咁佢哋嘅做法咧就係揾一個電視台，通常咧就會係一係就港台啦，一係咧就係政府新聞處。咁佢哋咧就會。 全程錄住嘅，即係錄住習近平講完嘢啦，係啦，一路錄住。然後錄完之後咧，嗰分即係錄完之後咧，係立即咧就會用一啲技術咧，就會傳送到咧所有嘅電視台嗰度噶啦。咁呢啲咧就叫鋪片。咁所以喺如果你見到 TVB 咧嗰個所謂嘅聲明裏面，佢都有講到呢個 term， 呢啲咧叫鋪片。咁鋪片咧就。嗰時候咧，其實蘋果即係或者佢喺其他行家，佢都會知道咧，呢條鋪片咧係喺17:00啊，即係五點鐘嘅時候咧，就已經 send 到去每一個電視台嘅即係裏邊噶啦。其實所有電視台都喺17:00呢個時間咧，裏邊係收到呢條片嘅。咁通常咧就會即時咧就會播出去，或者你可能有少少嘅 editing 啦咁樣。係啦，嗱呢唉真係唔該曬，有個咁樣嘅即係時續喺度啦。你見到五點鐘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係收到大部分嘅一啲即係片㗎啦。咁然後咧，佢哋咧喺呢個無線咧就喺5:12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就將呢一個咁嘅呢條片咧已經係處理好噶啦，然後咧就放上無線自己嗰個 app 嗰度，係啦。嗱，如果你睇翻無線個 app 咧嘅一條片咧，你可以望得到佢係5:12咧就放咗上去嘅。咁即係其實5:12嘅時候佢已經做好咗條片㗎啦。咁然後呢就5:15呢就喺互動新聞台嗰度呢就播曬呢個習近平嘅15分鐘講話。咁然後呢其實你諗下，佢當佢有呢條片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已經立即咧就決定就將呢條片咧就係同時間喺翡翠台上面播嘅。佢係絕對可以咁做，同埋即係呢個所有電視台都有呢個能力去咁樣做嘅。但係佢唔咁樣做，反而咧就喺呢、這個即係翡翠台咧喺5:20嘅時候咧就繼續播放呢個卡通片，就叫《靈裝戰士》。然後咧就呢個卡通片咧就喺5:49度播完之後咧就。呢、这個喺隔兩分鐘，喺隔三分鐘之後咧，呢、这個無線咧，無線咧先通知呢個港台話，我而家咧就6:00咧就唔會播你呢個頭條新聞噶啦，反而咧我咧就會播呢、这個習近平嘅全民講話咁。咁你諗下個問題係咩？即係明明咧無線咧喺5:00收到條片，至到5:20中間呢段時間有20分鐘嘅時間咧，佢係可以通知翡翠台，佢係要插呢一個習近平講話入去嘅。係啦，但係佢唔咁樣做，反而咧就俾呢個卡通片咧播咗成至少30分鐘之後咧，佢先播呢一個所謂習近平講話。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就是所謂他講的一些話要即時性的突發新聞全部都是假的，是的。所謂他那些什麼重大新聞呢， 是重大新聞。如果重大到這樣的話，為什麼你不去抽了那個卡通片就播習近平講話呢？是的，你明明可以在5:20之前呢就已經去抽了這個靈裝戰士去播的嘛，你不去這樣做，那就證明無線就其實那個這聲明裡面呢全部都大話連篇。第二樣嘢咧，就係佢講嘅所謂咧照顧模擬觀眾，係啦，模擬電視嗰個群眾咧，就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有啲複雜嗱，就係咁嘅，因為咧喺呢一個通常咧，你知道咧，所有呢個模擬電視嘅觀眾咧，就睇唔到83台噶嘛，咁所以咧就所有其實嗰啲模擬電視觀眾，啲 analog 嗰啲咧牛龜咁大嘅電視嗰啲觀眾咧，佢哋所有嘅新聞咧都只可以睇6:30新聞啊，咩晚間新聞嗰啲嘅啫，佢哋只可以睇翡翠台同埋呢個即係亞視嘅啫。而家冇亞視啦嚇，咁而家其實佢只可以睇翡翠台，仲有冇啊？同埋明珠台係啦，兩個台嘅啫，其他嗰啲咧佢全部都睇唔到嘅，即係話82、83同85佢睇唔到嘅，係啦。咁就呢、這個咁，所以咧佢無線嘅聲明裏邊咧就講到。就話，因為咧嗰啲咁嘅即係模擬電視嘅觀眾咧，就睇唔到83台嗰個習近平個15分鐘講話，咁所以咧佢必須咧就要放佢哋，即係放呢個習近平講話去呢個翡翠台嗰度播。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大話連篇嚟嘅，因為咧喺第一樣嘢啊，因為咧。呢、这個習近即係呢個佢哋雖然咧就睇唔到呢一個習近平講話嘅15分鐘啦，咁但係咧佢哋其實喺新聞提要咧已經係可以睇到啲重點。咁你點解一定要放到一個15分鐘即係？ 即係審分鐘係咪一個咁重大嘅新聞，一定要係插住嚟播先？即係其實咧，一般喺電視嘅即係歷史上面咧，係好少咧會有突然插播新聞呢個咁樣嘅行為，因為呢個行為咧通常咧係代表緊嗰單新聞已經係重大到咧係講緊911咧，佢先會咁做嘅，係好少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所謂嘅模擬要照顧模擬電視觀眾，你知唔知模擬電視觀眾係佔緊全港幾多 percent？ 係講緊5%，即係話咧95% 嘅人咧係。唔關事噶，係冇95%嘅人係睇到嘅。佢講緊所謂照顧嗰5%嘅即係嗰啲所謂模擬電視觀眾。咁但係嗰5%咧，就即係講緊約摸0.1嘅收視點。你話啦，如果你係好正常去諗嘅話，你會唔會去放棄嗰95%嘅觀眾？他哋本身去看頭條新聞的機會，然後要照顧嗰5% 嘅觀眾，是不可能的嘛？即係你以一個商業決定去看的話，所以你話呢個不是政治審查，有乜可能先？係冇可能的。咁所以咧就即係講到呢度咧，就即係你知道無線咧，其實就係即係佢嗰個聲明咧，其實就冇嘢揾嚟講。咁然後啊，講多一樣咧，就係佢又亦都係即係鬧呢個港台咧，就話啊，點解你有電視即係自己電視頻道咧，但係你要喺我哋嗰、那個即係所謂黃金時間嗰度播嘢咧？嗱，我所以我可以話兩樣，即係第一樣咧就係、是。佢所謂黃金時間咧，就絕對唔係黃金時間，因為嗰段收視點咧講緊係只係5.5咁上下。佢根本咧本身咧頭條新聞啊，或者即係所有其他港台節目咧，本身係7:00播，佢而家咧已經係將佢吞到去6:00嘅時候播噶啦。咁然後咧。佢亦都係一個即係作為一間機構咧，即係作為一間電視機構咧，佢續牌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呢啲條約已經簽好曬㗎啦。你當係一啲好似政府嘅一啲宣傳片咁去播，咁其實呢個係一個你續約時候一個義務，同埋係一個條款嚟，即係佢無啦啦咁樣去。即係拉咗去呢一樣嘢上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嘛。你如果覺得嗰啲條款係唔合理嘅，咁你又簽，咁你又續約，係咪？你續約嗰時你唔傾，即係你而家嗰時候覺得 OK 咗啦 ，accept 咗啦，然後而家先嚟反悔，咁係唔合理噶嚇，係啦。咁就去到講到呢一度啦，第二節翻嚟再講啊。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樸實無華又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徐少華， 是 奪命撈鬆這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4小時，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第二節翻嚟咧，就講一個比較有趣啲嘅 topic 啦，就係講航母啊。咁啊，航母知道咧，呢個遼寧號啊，好多人講過啦，好多人講佢噴黑煙啊，好多人講佢咩啲派飛好少，派得好少啊，上去啊啲好舊啊乜乜乜。咁好啦，我覺得好簡單啫。我哋雖然笑佢好舊。但佢係唔係真係咁渣先？即係呢樣嘢係好客觀噶嘛，你好難講佢係即係我哋如果乜都唔知嘅話，好多人話佢好渣咁啊！即係佢至少都係一個龐然大物啦，係咪咁？咁啊其實講真啊，我係有少少興趣去睇嘅，不過我排隊就唔好搞我啦。係啊，即係我成日講笑，你當睇古蹟都幾好睇啊，係咪先？即係唔係外外國？你了解呢樣嘢，你先可以知道佢同其他嘢係 compare 嘅時候係點噶嘛？啊，不過呢幾張相係我當嗰時候揾咧，我就覺得啊，睇完呢。 幾張唔係好想去，因為真係好鬼難頂，好難接受嗰啲人咧民族主義上腦嗰啲咧，即係你覺得，即係我覺得你當你參觀軍事嘅嘢係冇乜問題嘅，你睇到揈曬國旗，我真係好嘔心啊咁樣。係啊，不過唔緊要啦，咁佢哋中意就得啦嚇。咁就哦好啊，咁啊即係廢話少講啊，咁就講下五個 area 係啦。點樣比較咧美國嘅航母同埋中國嘅航母？美國嘅航母咧就個名咧就叫做叫好鬼難讀嘅，叫唔知咩Nettles咁樣嘅，佢就係講緊一個好似叫尼乜嘢之咁啊，尼米之係啊，尼克之啊定尼米之。系啦，咁就咧，佢其實就有幾樣嘢要比較，即係你講航母咧，第一樣嘢咧就要講佢嗰個體型，係啦，即係體型咧係好代表到嗰個航母咧究竟可以運載量啊，同埋佢嗰個即係唔會話因為航母咧唔係一啲叫做輕型或者係一啲叫做啲所謂戰鬥艦嗰啲，佢係咧講緊一個運載量嘅，越高咧越大咧就代表佢越勁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啦。第二樣嘢咧就睇佢個即係同時間體型咧，同埋睇佢個設計係啦，即係佢個設計咧究竟可以咧就即係載到幾多嘢。咁然後第二樣嘢就睇佢嗰個行嗰個行程可以行幾耐係啦，即係你如果你呢、這個佢入滿油，你只可以行嗰兩日嘅，咁冇用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睇下佢究竟可以咧執行一個幾耐嘅任務啦，係啦，同埋咧佢需要幾多嘅能量先可以咧就即係叫做推進佢嘅。咁然後第三樣嘢咧就睇佢上面嘅一啲空軍機啦，係啦，空軍機咧就講緊佢嗰個型號啦，可以睇佢，同埋佢咧究竟可以就即係運載幾多嘅彈藥啊，係啦。咁第四樣嘢咧就係睇佢嗰個發射，即係因為航母主要嘅用途咧就係用嚟即係載一啲即係航空母艦啊，載一啲飛機噶嘛。咁佢就睇下佢究竟咧點樣令到啲飛機發射出去，係啦。第五樣嘢咧就睇佢本身依一架航母咧運載嘅一啲即係 weapons 有啲即係武器咧，究竟咧就強唔強勁嘅咁。哇！呢、這個真係靚錢真勁啊！真係可以揾到呢啲圖出嚟，係啦。咁就我可唔可以舉個例啦？係啦，咁就講咗第一樣嘢先啦，講個體型先啦，係啦。嗱，其實咧中國個航母咧就係叫係一啲俄羅斯製，我諗大家都知噶啦。咁嗰個俄羅斯製嗰個咁嘅名咧就好鬼難讀嘅，叫庫茲涅佐夫元帥級航空母艦，即係佢呢個型號嘅名嚟噶。咁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喺英即係嗰個俄羅斯文嚟講咧，佢就叫 Kuznetsov 唔識讀啊，真係好好笑啊！咁啊，呢個型號咧就係蘇聯咧喺解體之前咧最後製造嘅一種型號嚟啊。咁其實咧就主要係兩隻嘅啫，嗰即係如果以呢個型號嚟講，係啦。咁最後嗰兩隻咧就一隻就而家蘇聯咧就而家仲用緊嘅嗰隻船，咁另外一隻咧就係、是、之前可能你聽過啦，就係、是、就俾咗烏克蘭啦，烏克蘭咧就喺蘇聯解體之後咧就覺得冇用啦，隻船，然後嗰隻船就賣咗俾即係拍賣啦，咁然後咧就有個香港嘅商人就買咗啦，咁然後就慢慢呢隻船就唔知點解就去咗大陸度啦，咁然後大陸咧就將佢咧就改裝，係啦，咁呢隻船咧係1988年起嘅，係啦，咁然後就去到。到中國改裝的時候已經是講2008年的事嚟噶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落水咧，唔係2002年，跟住改到2008年，咁落水咧，其實講緊已經係2012年的事嚟噶啦，咁所以其實中間你諗下，佢係搞咗好鬼耐，佢先即係呢只遼寧號先真正落水，同埋真係服役嘅，係啦，咁然後咧，美國嗰隻航空母艦咧就叫做尼米茲，係啦，尼米茲叫 Nimitz。class 嚇，咁佢咧呢一隻船咧就係喺1968年咧至2006年咧呢一段時間咧就起嘅，咁就全部咧都係喺美國係咪維珍尼亞咧？好似係維珍尼亞嗰個起，係啦，咁就呢一隻咁嘅船咧，其實已經有呢隻航空母艦就已經有好多架噶啦嚇，而家咧已經美國好似有10架航空母艦，咁仲有2架就繼續製造中。中國咧就而家就有都係有2架航空母艦，得一個遼寧號係服緊役嘅啫，其餘咧佢新嗰只叫做 A001 啊，咁就呢一架咧就係未佢落咗水未服役嘅， 系啦，咁因为仲试紧嘅，咁啊仲有两间咧就制造中，咁所以中国咧就即系叫做两二加二啦，咁啊美国就十加二啊吓。咁美国咁如果讲到体型同设计咧，美国嘅嗰个 size 咧。是講緊係如果你講航空母艦咧，美國普通如果我係計最 latest 嗰只嚟講咧，佢嘅一個釐米之號咧係同遼寧號比咧係重過遼寧號60% 嘅，係啦。咁我你見到佢佢。即係嗰個載貨嗰個量咧，係大好多噶。咁同埋咧，佢咧係三係比遼寧號咧係長至少30米，係講緊一架咁嘅船咧，係講緊330幾米，係啦。哇，好詳細啊呢度，係你見到咧嗱我就而家唔係好睇到嗰啲字。係啦，不過咧就可以話俾你聽咧，中國嗰只船咧就比較細嘅。其實如果你講緊細，即係細40% 咧，已經細好多噶啦，即係爭好遠嘅嗰個咁嘅位size。係啊，咁不過咧就嗱，咁佢載貨量係點？唔係貨咧，即係載嗰啲飛機量咧就你可以你美國咧就其實可以載到55架機，係啦，即係一架航空母艦咧就載到55架軍機。咁但係咧。中國的遼寧號就只可以載到30架機嘅啫，係啊，咁30架機同55架機其實都差好遠嚇，都差諗下成倍咁滯噶咯喎，係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嗰個遼寧號咧就即係同嗰個美國咧就爭一橛啦，咁嗱我而家譬如俾個分佢嘅話咧，我見到有啲美國人咧就曾經俾個分佢，我覺得可以幾好笑，咁啊就話 OK 體型咧呢一方面咧中國咧就輸咗少少噶啦，咁就中國遼寧。號得3分，美國咧就喺體型上面咧就5分嘅嚇。咁然後咧去到第二個比較嘅環節咧，就係佢嗰個那個行程，即係佢可以行幾遠。呢一個真係好好笑，呢個真係一定要即係一定要講。原來咧嗱，其實中國咧呢一個遼寧號咧就已經係好勁嘅，即係如果你入滿油嘅話咧，佢係可以行45日嘅，咁佢總共咧就可以行4130公里，4000幾公里好誇張喎！你諗下，即係其實係啦，咁佢可以已經係行到好遠好遠程啊，講緊45日嘅時間。咁不過當然咧，佢要用佢係用燃油嘅，咁所以咧佢就嗰個環境污染嗰度咧就即係好麻煩，好難搞嘅。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先咁多黑煙啊噴出嚟啊咁。咁你好似我睇01咧就話如果佢由呢個青島咧即係駛落嚟香港咧。佢係講緊用緊3000幾萬油錢，已經好誇張。咁但係美國咧就用一個核電能咧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嗰架船嘅一個即係叫做動力嘅。咁原來咧佢嗰個咁嘅即係叫做。這個我陣間再講啊，唔緊要，不過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佢咧就美國嗰個有咩咁特別呢？原來佢兩個咧，佢係點樣做核能咧？佢咧就係兩個將兩個核能嘅一個發電機，或者叫做一個核能嘅機器咧，就放喺兩即係放喺並排咁放咗喺度嘅。咁然後咧就好似有一種咧，即係好似磁石嗰種能量咁樣咧，佢就不斷咁樣即係兩方面喺度互相影響嘅，係啦。咁你知道不嬲核能咧，其實就係利用好少嘅一啲。即係儀器咧，就已經可以發到電嘅啦。不過就佢最大問題就係，如果佢一旦咧唔小心爆炸，就好大污染啫嘛。咁但係如果你處理得好咧，其實佢係一啲好乾淨嘅能量嚟噶嘛。咁美國咧可以行到幾遠咧？好誇張！原來美國咧係完全唔使入油，完全唔使充電嘅，佢係咧無限嘅，佢可以行嘅距離係，因為咧佢呢一個所謂核能咧呢一嚿嘢咧係至少可以用20年啊，即係話佢可以不停無間斷咁繼續喺度行。你想想美國呢種技術咧，係究竟係超前咗呢個世界幾多少？真係好誇張呢樣嘢。咁所以咧，你喺呢一個即係呢個 area 上面咧，就美國咧就得5分，係啦。咁啊，中國嘅遼寧號2分嘅啫。咁啊，去到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飛機啦，係啊，即係呢一個戰機上面咧，就有啲咩特別咧？就嗱，中國咧用緊嘅咧，就係一啲叫做 J-15 嘅戰機，就嗰啲歼-15啊，係啦，歼-15嘅戰機。咁佢呢只戰機咧就 嗰、那個即係承載嗰個量咧，好似都有20000，我唔記得咗呢、這個係啊。不過佢咧其實就同呢個美國咧嘅一個叫做 F18 戰機咧，唔係爭好遠嘅嗱。即係話咧，如果佢如果美國人係話真唔係爭好遠咧，咁可能佢係真係幾睇得起中國嘅嚇。即係講緊咧，佢戰機嘅性能嚟講咧。如果齋用數字睇，即係你諗下，如果你話中國嗰啲冇咁耐用咁，嗱呢啲我唔計啦咁。咁但係咧，如果齋睇數字同性能嚟講嘅話咧，中國嘅呢一隻叫做M15 嘅戰機咧，其實同美國嘅 F18 咧係相距不遠嘅，係啦。不過咧嗱 F18 咧啊，同埋咧美國嗰只 F18 咧叫做有個別名叫大黃蜂啊，係有幾型個名。咁然後但係咧美國咧就有一隻新嘅戰機就即將咧就即係會上場嘅。叫做 F35S 啊，系啦 ，F35S。咁呢一隻戰機咧就勁好多噶啦，佢咧至少咧可以嗰、那個隱形嘅能力咧，即係佢唔俾人偵測到嘅能力咧就高好多嘅，係啦。咁亦都係仲未上場嘅一啲美國嘅武器嚟嘅。咁但係已經係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即將會上場。咁所以咧，中國喺呢方面咧就仲未俾得起即係呢個美國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喺呢一個area 咧，就中國有3分，係啊，美國有4分。然后呢去到呢第四样呢就是亦都是一个呢好显然意见的嘢呢就是一个叫做 launch mechanism, 即是说一个呢佢嗰啲飞机呢点样去起飞同埋发射嘅一个装置。咁呢个装置呢如果你大家见到辽宁号呢啊！呢、這個可以睇翻嗰兩條片啊，即係麻煩 lens 啊，咁佢就有兩條片係啦，我可以俾大家睇下，要由頭開始嘅，係啦，咁就如果嗱呢一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遼寧號嚟嘅。系啦，你見到咧嗰架機咧，佢係慢慢咁斜上去，咁樣飛上去嘅，即係佢有一個滑翔嘅一個 process 喺度嘅啫。你見到佢係，你見到而家佢咪微微翹上去嘅，佢係一種叫做 ski jump 啊，即係嗰啲好似ski 係叫咩咧？滑雪咁滑翔咁滑出去嘅，咁然後用嗰個跑道嘅斜度咧，去令到架機可以起飛嘅，係啦。咁啊有另外一條片嘅，我想睇一睇，係啦。咁另外一條片啊，你而家見到啦，好快啊！啊、就是你看到这个呢就是美国的飞机的发射方法了，有没有重播一次的，是的，可以重播一次给大家看看，那就它在前面才有，因为係啦，咁佢咧美國嘅呢一種發射嘅方法咧，就係、是、咧用叫做蒸汽發射，叫蒸汽彈射。咁佢咧就係、是、唔再用一啲跑道就即係叫做翹起，然後咁樣上去。佢係咧用一種咧直情係嘣一聲就彈出去嘅一種即係能量咧，就去令架飛機起飛。咁呢一個咁嘅技術咧，原來係好 critical 嘅，令到即係喺一個叫做作戰嚟講。嗱點解咧？因為咧佢嗰個即係呢一隻咁嘅中國的呢一隻咁樣嘅叫做滑翔上去的飛機咧，其實咧佢可以載到，因為佢係要用佢個佢嘅重量咧係好影響到佢起飛嗰個咁嘅即係嗰個可唔可以起到飛啊？即係如果你太重咧，佢基本上咧就起唔到飛。咁佢要輕咧，佢先可以咁樣 drop 一聲咁就即係叫做滑上去。咁所以咧，佢每一次佢最重咧就只可以咧就載到4000磅嘅嘢。咁所以咧，你如果你唔用燃油咧，即係你一係就載燃油，一係就載導彈，你冇得兩樣都載，即係你就係、是、你一係如果你兩樣一半嘅話，其實你所謂你每架機載到個導彈其實有少，咁所以咧中國咧可以嗰、那個因為呢一架滑翔咧嘅飛機咧嗰、那個發射嘅方法咧，所以其實每架機咧可以載到嘅嘢咧係少好多。咁但係如果美國嘅呢一隻咁嘅蒸汽彈射咧，佢就至少可以載到12000磅嘅嘢。即至少是中国的3倍，即每一架机呢、那个、可以承载的重量是中国机的3倍。你现在看到那条片，它是没有一个微斜的斜度，它是嘣一声它们就已经升了上去。这一种呢、就是、就是要做蒸汽弹射的技术呢、就是其实美国呢、又不是美国独有的，是美国和法国呢两个国家先有的，其他所有国家都没有，连英国都没有。英国呢在这个2014年有一架新的航空母舰就叫做 Elizabeth 的即係 Queen Elizabeth 嘅即係第二世二世嘅一架航空母艦咧，佢喺2014年落水咧，佢都仲未有呢種技術嘅。咁所以咧，呢種技術係即係美國同法國係好引以為榮嘅技術嚟。咁亦都係即係中國咧，仲係即係叫做跟隊尾啦。即係中國都未有攞有呢種技術。係啦，咁啊講到第五樣嘢咧，就係一個這個每一架船咧，即每一架呢個航空母艦咧，佢載有嘅一啲武器。咁其實咧講武器嚟講咧，中國同美國就當然美國嗰個會勁啲啦，即美國咧係中國嗰種佢載嘅嗰啲所謂導彈咧，佢可以叫做偵測側根嗰啲導彈，即係偵測側根嘅一啲叫做有冇一啲有即係叫做敵意嘅船咧，佢只可以偵測到咧係9至12公里嘅啫。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要發射啲導彈咧，都係9至12公里之內咧先可以發射到嘅一啲導彈嘅範圍嚟嘅。但美國咧就已經可以去到20咁上下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唔係一個極之遠嘅距離咯，我都會話。咁但係其實呢個距離都係有一段，即係都係中國未可以追上嘅一個距離嚟嘅。咁但係咧就喺呢個 area 度咧，嗱頭先嗰個 area 未講就係呢個 launch 嘅 mechanism 咧，就中國就叫。做有3分啦，美國有4分啦。其實我覺得咧就比多咗中國，我覺得係2分至4分，係啊。咁就呢個 weapons 即係啲武器上面咧，就中國咧就3分，係啦，美國4分啦。咁啊總共嚟講咧，咁啊有啲美國嘅媒體咧就即係叫做總結咗咧，就總共遼寧號啊嚇就係得分咧14分。美國的一個航空母艦咧，這個尼米茲的一個系列的航空母艦咧，就係有22分啊嚇。咁所以你見到咧嗰個分數咧，我估咧個距離咧係未至於一倍，但係幾近一倍啦嚇。即係講緊嗰個武器的一個強度嚟講，係啦。咁就如果我其實咧，我想講咧，就講多一樣嘢咧就。因為咧，其實咧，航空母艦咧都唔係全世界你話個個國家有嘅嘢，都係一啲真係好大嘅國家先會有航空母艦。咁你講即係有嘅國家就當然有俄羅斯啦，有美國啦，有中國啦，有法國啦。咁啊，仲有咧就其實呢個印度咧都有一架嘅，係啦，印度咧就有一架航空母艦，但係嗰個航空母艦咧就係又係喺蘇聯嗰啲咁啊好舊嘅即係牌子嚟嘅，好舊嘅型號嚟，咁就又未知好舊咁，但係就佢嗰個型號咧就比遼寧號再要舊一啲，同埋細一啲嘅。咁啊，仲有邊個國家呢？日本都有嘅，日本嗰啲就比較先進啦，當然，但係佢嗰個咧 size 咧都係比較細啲嘅。咁然後仲有就係巴西啊，巴西好少，巴西嗰架咁嘅嘢咧就好鬼渣，講緊六幾年嘅事嚟嘅嗰架型號就，咁佢嗰架咧就嗰架爛鬼嘢咧就其實咧就根本連遠程航海都做唔到嘅，只可以咧喺巴西嘅近海度行嚟行去嘅啫，咁啊就唔係好大作為。不過講到航母咧，就唔係淨係嗰架，係啦，唔係淨係嗰架咁嘅航母嘅嗰、那個叫做即係嗰個武器咧嘅強度咧，就可以定奪到嗰個國家即係個海軍係咪勁嘅？因為咧，其實講到航母呢啲咁大型嘅武器咧，你到最後係講啲咩咧？就係講佢訓練。係啦，即係人嘅訓練啦，同埋佢後勤咧究竟係充唔充足，同埋可唔可以有做到一個充足嘅補給嘅？係啦，如果你講訓練嚟講咧，中國咧其實咧就嗰個海軍同埋可以即係操作到航空母艦嘅人嘅數量係仍然係好少嘅。佢咧就即係如果你講緊航空母艦嘅嗰、那個即係叫做運作嘅團隊咧，就得一個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冇咗嗰一隊人咧，就你換唔到第二批。即係你冇話啦，呢一批咧去休息咧，咁其實就冇其他人可以更換上咧，就去做呢個航空母艦。咁但係如果咧中國咧真係要起多一架，即係遲啲佢咪有架 A001 号咧，就落埋水嘅話咧，去服埋役咧，咁佢至少咧就要多2隊嘅人咧，先可以有個叫做即係吊更，你都要吊㗎，佢先可以運作到兩架航空母艦。咁但係其實講緊咧，美國咧已經係有好大隊人去做緊。呢樣嘢噶啦，講緊咧係淨係呢個美國啊，佢一架已經有即係已經有2000人，佢至少有 佢已經係有好大，即係佢有十架航空母艦啦。佢至少係已經唔止十隊嘅人咧，係操作緊呢啲航空母艦噶啦。咁係啦，咁啊，亦都係講緊後勤嘅問題啦。咁啊，後勤就係講究竟邊度有補給站啊嘛。美國你知道不嬲，佢都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超強嘅霸權啦。咁所以咧，佢喺世界各地咧都係有港口啦。咁而家最新就講話，連台灣都可以俾美國嘅啲航空母艦去停泊啦。咁然後咧就亦都係側跟咧，譬如話關島又有啊，日本又有基地啊，其實佢度度都有啊。基本上美國就完全唔會係一個問題，但係中国咧嗰、那个即系有咩国家系会俾佢有一个港口咧，去即系做一啲叫做补给咧？其实就唔多嘅啫，系啦，就基本上咧就只可以有喺呢、這个巴基斯坦有一个，系嘛？斯里兰卡好似而家起紧一个咁样，咁就呢两个咧暂时嚟讲都叫做商用港口，咁但系咧迟啲咧，即系基本上啲人都觉得佢哋会变成一个军用港口。咁但系呢两个港口咧，谂下其实中国啲咁嘅盟友真系好少啊，咁啊。亦都係冇乜邊一個咧係願意俾呢個港口中國用啦。咁除咗呢啲叫做真係好忠實嗰啲盟友，北韓啊、呢、這個斯里蘭卡啊、同埋呢個巴基斯坦啊，同埋非洲啲國家之外咧，就好少。係啊，咁啊講到呢度，我講好長啊嚇，唔緊要。好，咁就下一節翻嚟就再講日本嘅政壇。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极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城寨有乐。 回到第三節，剛才 Lance 跟我說有很多 live 的聽眾，譬如是不是有300多個，很好啊，多謝你們的支持啊。就看到有些人留言，我現在看不到的，不過剛才他說了一個說我是似麥美欣，多謝你我不知道那次麥美欣其實是 OK， 不過他拿妝會差那麼一點，我都不敢不化妝試人剛才 Lance 都看到我在那裡補妝咁就係啦，讲到第三節呢就讲呢个日本嘅政坛啦，咁就讲小池百合子呢就最近就叫做东京刺客呢就一举就即係攻陷咗东京都议会嘅一个即係嗰啲最多变成一个最大党啦，係啦，咁佢呢就佢个党叫都民第一会，咁佢就喺127席之中呢都民第一会就攞咗49席啦，咁就係啦，然后呢仲有6席嘅叫做无党籍嘅议员加盟啦，所以总共就有55席啦，咁然后呢就因为呢仲有啲反对党叫公唔係反对党即係嗰个叫做第二党呢就叫公明党啦，就得23席，咁然後咧，咁所以23席加55席咧，就已經去到78席咧，就已經可以領導咗呢一個下一屆嘅東京都議會咧，就已經係可以踢咗呢個咧自民黨出局噶啦。咁自民黨就而家安倍嗰個黨，咁其實咧小池百合子咧就本身都係自民黨出身嘅。咁啊講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不過我其實真係純粹係即係我 for your information， 我覺得可以講故事咁講下呢、這個即係。小池百合子，我覺得其實佢都係一個會令我幾佩服嘅一個人嚟。我不知道咧，係咪最近呢幾年咧係好即係好有好多女人咧就即係好成功、好叻咁，就已經即係喺好多國政壇上面咧就做到首相啊、總統啊嗰啲位啦。咁啊，頭先 Lance 就提議話，不如揾曬啲中港台啊、嗰啲日本啊、韓國啊嗰啲女嘅即係最高領導人啊，就全部嚟個比較咁樣。咁啊，第一個就見到嗱，小池百合子，我覺得幾靚女啊，咁仲有佢。一個對手咧，就即係一個反對黨嘅一個即係叫做黨魁咧，就叫蓮舫。蓮舫都係好靚嘅，啊唔知道有冇蓮舫嘅相，如果有，一陣間睇下。係啦，咁就如果你講話即係中港台咁啊，而家蔡英文咧，蔡英文其實我覺得都唔醜樣，即係佢都係一個好 presentable 嘅一個女士啦。啊，反而阿 Len 就講話係嗰啲陳菊啊嗰啲就爭咁啲咯，係咪？我唔知點解我諗到香港嘅范徐麗泰啊，不過唔係，其實林鄭啊 OK 嘅，其實林鄭個款其實我覺得同呢一個小池百合子就即係個樣啊唔似嘅，樣亦都唔似，個 style 都唔似啊，但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嗰個得體，即係都叫做你著衫出嚟都係一個得體嘅感覺啦，至少係啦，咁就。陣間如果有想可以睇下啦，咁啊講一講呢個咧小池百合子嘅一啲即係 background 啦，係啊，佢咧就本身唔係即係本身佢係自民黨啦，咁然後咧佢嘅一個即係取態咧都係偏去好保守派同埋好右，好右嘅意思就係佢會比較強硬作風啦，會係一個叫做對於。即可能會在一些歷史上面有多幾句講，即係佢嗰啲要好講國民，就是、國民教育，即日本的國民教育啊，講一啲歷史修正主義啊，係啦，亦都係會講緊啲好強化啲愛國主義啦，亦都會即叫做修改憲法。修改憲法即係咩意思？就即係話佢可能會會係喺軍備上面會落多。因為在日本的憲法來講呢，是它是限制了自己不可以呢就增強自己的軍隊 的實力的，因為它是之前二次大戰呢戰敗之後呢就在憲法上面有一些和平的條約呢就要它守的，但是呢如果說 修改憲法的話呢，即是代表它是希望可以在軍事上面呢有多那個限制就少一點，所以呢它就也都可能會即解放叫自衛權啦。啊，蓮舫啊，見到嗱蓮，唔該曬咧，就蓮舫好靚女嚇，其實都真係，不過可能你知道日本啲呢個化妝技巧好啲啦，咁啊雖然佢 P.S. 嘅技巧冇大陸咁好，咁啊嗱蓮舫都應該係靚，佢係 mix 邊度啊？台灣啊，佢係哦。台灣啫，台灣唔係 mix 嘅，誒，即係佢係台灣同埋日本嘅混血兒嚟㗎，啊，真係幾靚女，係啦，咁啊。 亦都係咧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有幾個好過人的一個能力嘅。嗱，第一個能力咧就係、是、佢本身就佢係即係小池純一郎嗰啲咁嘅即係叫做木舊部啦嚇。咁、啊、然後佢咧最叻咧就係、是、語言能力好叻嘅，佢英文係非常流利，係啦，佢係完全可以非常用非常流利同埋咧即係寫得好文筆流暢嘅英文咧喺所有英文報紙上面寫嘢。咁呢樣嘢係基本上你如果去過日本都知道，日本人其實英文其實你真係好難用英文溝通噶嘛。咁就算係政客嚟講咧，就算有高等教育嘅人嚟講，基本上你冇去過外國留學咧，你都好難會見到一個英文非常流利嘅日本人。咁就阿蓮舫，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係、是、去過開羅留學嘅，係啦。咁啊佢開羅即係去埃及啦。咁佢就所以咧對中東咧就好熟悉嘅都。呢個所以就係佢第二個特質。佢咧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好少有咧，即係好少有會見到一啲咧中東嘅專家，咁佢就係一個亦都係識阿拉伯文、阿拉伯語嘅人嚟嘅。咁我唔知道佢係咪可以去到即係讀同寫啦，但係其實佢係已經係有好基礎係可以溝通到嘅能力嘅。咁亦都係佢係因為喺嗰個中東嗰度即係讀過書啦，咁所以佢同中東嘅政客咧又係特別 friend 嘅。咁佢以前咧試過咧去即係同用組織嘅名義咧就去同呢個卡達菲咧傾過偈啦。誒冇意思，咁亦都係會試過去即係利比亞嗰度咧就訪問啊成啊咁。咁然後咧，即係嗰啲因為外國嘅媒體咧，咁因為外國嘅媒體梗係特別歡迎佢啦。一嚟你可以用英文溝通，又可以用英文寫嘢，然後你又係一個中東，即係中東係同一啲西方嘅媒體比較，即係佢哋比較 concern 嘅一個地方嚟噶嘛。咁所以佢哋又會覺得啊，有一個竟然日本有一個中東嘅專家，咁啊非常之尊敬佢嘅，會叫佢一個日本賴斯。你記唔記得以前賴斯係邊個咧？就係、是、以前美國嘅國防部部長。咁佢咧就曾經嘅卡達菲咧就好中意賴斯嘅，如果你有印象嘅話，係佢係有咧收藏賴斯嘅相啊，係好搞笑。佢喺逃亡嘅時候咧就俾人發現將佢收埋賴斯嘅相，係啦，咁就但係呢個即係叫做小池百合子咧，就其實佢用好多一啲叫做小泉純一郎嘅方法咧，去即係打贏呢一個東京都議會嘅仗嘅。咁佢第一個用嘅 skill， 即係用嘅一個方法咧，就係好敵化一啲自己黨嘅人。咁佢嘅黨咧，其實係本身佢係自民黨噶嘛，佢係今年嘅六月佢先退出，然後整一個叫做東京都議會嘅新黨出嚟。咁所以佢喺本身自己嘅即係自民黨裏邊咧，佢就好用力去敵化一啲黨友，即係譬如話佢會指住某幾個人咧，就會係特別會即係抨擊佢嘅。譬如話咧，佢又抨擊過呢個石原慎太郎啦，即係嗰個好出名好右嗰、那個即係日本嘅政客啦。咁就話佢咧喺足地市場嗰個遷移嗰度咧就做得好差，因為咧嗰、那個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足地市場，我今年年頭去過咧，我成日以為佢搬咗啊，我成日以為佢搬咗去嗰個豐洲嗰、那個喺豐洲市場係嘛？咁我成日以為搬咗，因為佢本身係原定今年搬噶嘛，定係上年年尾嗰時已經話會搬噶啦嘛。咁但係原來咧就豐洲嗰度咧就有一啲好多嘅嗰啲設計上嘅問題啊，就包括話佢個土地咧就有污染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冇得搬住。咁你諗下，如果你地有污染嘅話，你啲即係嗰個啲魚啊，嗰啲係會令到魚唔新鮮啊，會污染咗啲魚噶嘛。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小池百合子咧就喺呢個豐洲市場呢件事上面咧就好用力咁抨擊呢個石原慎太郎。咁亦都係咧，佢亦都攻擊另外一個人咧，就叫做森喜郎啊。森喜郎咧就係、是、一個以前嘅前首東京奧運組織委員會會長嚇。咁佢咧就因為話佢就即係做嗰個奧運會啊做得好差啦，就打算用好多錢啊等等啦。咁就總之佢呢個方法咧就係、是、不斷樹立一啲敵人。 如果你即其實其實同可能同本土派有啲似，即係佢不斷製造一個泛民做敵人咁樣，咁然後咧就令到自己可以即吸納到一啲本身好憎，即叫做已經係好不滿呢班人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呢個方法咧就其實都幾孤注，就是、因為佢會導致到佢即叫做樹立咗好多嘅敵人喺度。咁當然佢有新嘅支持者啦，咁但係嗰啲支持咧係比較近民粹嘅。咁就佢第二樣咧就比較熟悉做嘅嘢咧就係、是。佢係好中意用一啲咧明星嘅，佢旗下咧就有好多咧明星嘅人咧係喺佢嗰個即係新嘅黨嗰度嘅，係啦，咁啊有咩咧就有一個前主播啦，係啦，有演員啦，有歌手啦，咁啊全部咧都喺呢次嘅東京都議會嘅選舉裏邊咧就大獲全勝嘅，咁佢即係中意用啲，即係佢可能本身自己都係比較靚咧，咁佢中意用一啲即係比較 sharp 啊、醒啊、女性啊呢啲咁嘅人咧，就去攻陷一啲議會啊。咁呢招其實同以前小泉純一郎都係有啲似，都係佢都係用過呢啲咁嘅招數。咁第三樣嘢咧，佢用嘅即係一個方法咧，就係、是、佢係比較咧中意用，即係佢就係吸一啲叫城市嘅票，係啦。咁啊，其實以前就小泉純一郎都係咁做。咁佢咧就因為咧喺日本嚟講咧，就日本有好多潛規則啦。咁日本其中一個潛規則咧，就係喺政壇上面咧，就係佢郊區嘅一啲票，即係譬如你講到係，總之唔係東京啊，即係可能東京近郊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其實就有好多勢力嘅。即係類似係可能圍村咁啦，係啊，咁佢哋就嗰啲勢力人士咧就其實已經係好 dominate 咗個區，好有影響啊，好有即係好 influential。咁但係呢啲咁嘅人咧，就基本上你就成日要令到佢開心啦，即係你要即係話有啲政治嘅酬用俾到呢啲咁嘅所謂即係你當佢圍村佬啦咁。咁然後譬如話。咁我以前咧就有啲首相咧好中意做嘅嘢咧，就譬如話佢會特登即係可能喺嗰個郊區嘅地方咧起一啲唔需要起嘅鐵路啦，係啦，會可能係起啲唔需要起嘅橋啦，咁可能中間咧有好多暗馬底嘅交易啦，又可能俾咗好多嘅生意去做啦，即係一啲其實真係官商勾結嘅問題啦。咁就但係咧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大即係。即係大舉呢個叫做東京大改革嘅一個旗號咧，就完全咧就唔理呢啲郊區嘅票咁滯嘅，佢咧就淨係 focus 喺咧攞城市嘅票，佢用喺城市好高嘅票數嚟壓到啲郊區嘅票，即係佢呢一招咧係即係用好多民意咧去令到嗰個局勢扭轉，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呢、这個小池百合子咧，我諗其實佢都是一個幾聰明嘅人嚟，咁但係佢就知道咧，佢就唔可以就繼續咧用呢條民粹嘅路咧，就一度食落去嘅，即係佢唔可以不斷咁破壞自民黨啦，然後咧就乜都唔見樹嘅啲嘢，咁所以咧佢就知道咧，佢係一定要有啲政績咧俾到出嚟人咧，佢先可以再去即係可能佢有機會去拜相咧，即係叫做就取代安倍嘅，咁佢個方法咧就係佢贏咗之後咧就即刻辭職，然後就淨係 focus 就做呢、这个。個奧運會係啦，同埋咧就淨係做東京嘅事務，咁希望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勁嘅奧運會出嚟咧，就俾即係就當為係即係作為自己一個政績咧，就去即係去說服啲人咧去投佢。咁亦都第二樣嘢咧，就佢咧開咗一個叫希望之戰啊。嗱，原來咧就叫希望之屬啊，嗰時我成日讀錯。咁咩嚟嘅咧？就原來日本咧好得意，日本咧係好興咧用一啲叫做叫做政治學校咁嘅嘢啦，你當係啦。咁啊，佢好中意用啲政治學校嘅物體嘅嘢咧，就去訓練一啲新嘅政治人出嚟嘅。咁最出名就係有一個叫做松下正經屬啦，唔知道有冇聽過？松下正經屬咧係好出名咧，就即係培育咗好多嘅政客出嚟嘅。咁佢裏邊咧就佢做嘅嘢好得意嘅，佢唔係話一開始咧就叫你上堂啦，然後咧就即係聽書啦，然後最後俾張 shirt 你啦，佢唔係嘅，佢從下正經屬咧就會係可能會即係佢係訓練你一種心態嘅，即係譬如話佢會可能咧叫你掃下地啦，即係日本嗰啲嘢啦，嗰啲人好興啊嘛，叫你飲下茶啦，學下茶道啦，學下嗰種咧從政嘅嗰種人嘅嗰種即係寬容啊，講嘢嘅氣質啊。 下，即係佢係訓練你呢一種咁嘅政治人嘅感覺出嚟咧。咁然後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想學佢，就整咗一個叫做希望之屬出嚟。咁就亦都係希望去訓練一啲新嘅政治人，就跟佢嘅旗下。咁啊，係啦，講到呢度啦，咁就其實呢個小池百合子咧就就即係可以睇下佢之後做成點啦。咁我就幾中意佢嘅，即係如果以女性嚟講，我覺得佢都係幾吸引。好，咁啊，最後咧就講一講一啲即係小古仔啦。咁我其實之前一向咧就有講開一啲叫做 startup 嘅古仔，不過上次又唔記得咗講，唔知講得太開心，唔記得咗講。咁啊，今次咧就講下 Uber 嘅一個問題。話説 Uber 最近咧就呢一年咧都係非常之唔 lucky 嘅一年啦。咁佢年頭咧一月嘅時候咧。五月嘅時候咧 ，Uber 嘅創辦人咧就好慘咧，就佢嘅父母咧出去玩嘅時候咧就就個船咧就又出咗事。係啦，咁就結果佢阿媽咪咧就過身，咁佢咧爹哋亦都受重傷。咁啊，本身咧 Uber 咧，即係本身呢一年已經有好多問題噶啦嘛，咁所以咧即係 Uber 創辦人咧，佢本身咧自己即係太大壓力咧，所以咧就就未止辭工嘅，但係佢咧就去咗放一個極即係好長嘅長假咧，就去即係休息一下先啦咁。咁啊，另外咧，佢咧喺年頭嘅時候咧，就因為阿 Donald Trump 咧就係即係咪你唔記得？大家記得佢係咪對七個嘅回，即係七個嘅嗰啲伊斯蘭國家咧就頒布咗個禁令啦？咁就叫嗰啲咧即係人咧就唔俾嗰啲人，唔俾嗰七個國家嗰啲人咧就入嚟美國，係嘛？好似旅遊啊又唔得，跟住唔知即係落地生根又唔得咁樣嘅。咁呢件事咧就因為好種族歧視，同埋即係令到有好多美國人好嬲啦。咁然後咧就引發咗咧 New York 咧就嗰啲的士司機咧就罷工啊，係啦就唔載人。咁但係竟然咧就個個喺度諗住咧好認真去對付啊 Donald Trump 嘅時候咧 ，Uber 咧竟然咧就舉住個旗號就係、是、哎呀嗱的士唔服侍你咧 ，Uber 咧就繼續存在啊咁。咁啊令到呢抵制啊 Trump 嘅人咧就好嬲。咁結果咧 Uber 喺嗰個月咧就冇咗一成。幾嘅收入㗎嚇，係啦，咁啊結果去到二月嘅時候又發生咗一件事，唔知道有冇睇咧？就係、是、Uber 咧有個女員工咧就出嚟就指控咧就俾人嘅女性騷擾啦，然後咧就出嚟就話 Uber 嗰啲咁嘅企業文化咧係好男尊女卑啊，好惡劣啊，好性別歧視啊咁樣，咁令到就好多人對呢間公司咧就即係嗰個感覺啊差咗好多。咁然後咧結果二月同時間咧就有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是、Google 咧旗下有間公司咧就係、是。做一些無人駕駛的汽車嘅，咁佢咧就話有一個 Google 的高層咧就離職的時候咧就盜取了呢一間無人汽車公司的一些機密的即係科技嘅資料咧，就將佢賣咗俾 Uber， 咁然後 Uber 咧就即係又買又肯買，咁所以咧呢間 Google 咧就告 Uber 咧就話佢咧就盜竊佢即係嗰間公司嘅啲機密啊，咁然後咧最慘咧就係、是、最重有一樣嘢就衰咗，咁原來 Uber 咧。在美國本土咧，就仲有一間公司咧，就同佢爭天下，有間就叫 Lyft 啊 ，Lyft 啊，咁呢間公司咧就即係其實同 Uber 咧就不相伯仲啊！咁 Uber 咧就為咗要打擊佢咧，佢咧就開始咗一個 project 啦。個 project 個名字叫地獄啊！咁啊就係咧就叫呢、這個就將就係、是、一種叫定位嘅技術咧，就係、是、定位每一架 lift 嘅一啲司機咧，即係佢揸嗰架車喺邊度，即係基本上就好似一種追蹤嘅技術咁樣啦。咁呢種技術你唔講，你都知道其實係涉及啲即係私隱嘅問題，同埋咧一個不公平競爭嘅問題，咁所以俾人發現咗出嚟，咁啊大鑊啦，又有排打官司啊！咁一打官司咧，就講唔知幾億幾億咁打噶啦，咁 Uber 就好大鑊啦咁。咁啊，講到呢度你就知道，即係而家 Uber 可能下一次咧就再講其他 Uber 嘅故仔啊嚇。好，咁啊今日就對唔住啦，好長啊嘅一個節目啦，咁有三節，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意見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再見。